比丘如是，在入习禅时了知我入习禅，出习禅时了知我出习禅，入习短时了知我入习短，出习短时了知我出习短。我当觉知入习的全身而入习，它如是精进。我当觉知出习的全身而出习，它如是精进。我当安定出的入习而入习，它如是精进。我当安定出的出习而出习，它如是精进。如是它安住于身，随观内身，或安住于身，随观外身，或安住于身，随观内外身。他安住于习身，随观生灭，或安住于习身，随观灭法，或安住于习身，随观生灭法。或他建立起唯有习身的正念，如此建立正念，只为了更高的智慧与正念。他以贺爱与邪见无所依而住，他亦不执着无取运世间任何事物。诸比丘，比丘如是安住于身，随观身体， 安住于细身，随观身法，或安住于细身，随观灭法，或安住于细身，随观生灭法。 复次，诸比丘，比丘行走时了知我正在行走，站立时了知我正在站立，坐着时了知我正在坐着，躺卧时了知我正在躺卧。无论何种姿势，皆如实了知。 如是，安住于身， 随观内身，或安住于身，随观外身，或安住于身，随观内外身。他安住于身，随观身法，或安住于身，随观灭法，或安住于身，随观生灭法。或他建立起唯有身的正念，如是建立正念，是为了更高的智慧与正念。他以贺爱与邪见无所依而住，他以不执着无取运世间任何事物。诸比丘，比丘如是安住于身，随观身体。 复次，诸比丘，比丘行往以归来时，以正知而行，以前瞻与旁观时，以正知而行，以去身肢体时，以正知而行，以住三衣与持钵时，以正知而行，以吃喝觉禅时，以正知而行，以大小便利时，以正知而行，以行住坐卧行与默时，以正知而行。如是他安住于身，随观内身， 若安住于身，随观外身；若安住于身，随观内外身。他安住于身，随观身法；若安住于身，随观灭法；若安住于身，随观生灭法。若他建立起唯有身的正念，如此建立正念，只为了更高的智慧与正念，他以和爱与邪见无所依而住，他以不执着无取蕴世间任何事物。诸比丘，比丘如是安住于身，随观身。复次，诸比丘，比丘行往以归来时，以正知而行；于前瞻与旁观时，以正知而行。如是他安住于身，随观内身，安住于身，随观外身。他以不执着无取蕴世间任何事物。诸比丘，比丘如是安住于身，随观身体。复次，诸比丘，比丘思维此身，从体而上，由头发而下，皮肤总不净，思维以此身中有发毛爪齿皮肉筋骨髓肾心肝肠脾肠末胃中物食脑胆汁痰脓血汗脂肪泪淋巴液唾液关节液尿。诸比丘，犹如双开口充满种种谷物，如稻米豆黄豆芝麻精米四粒加则解开粮袋，应如是观察称辨，此是道，此是迷，此是绿豆，此是黄豆，此是芝麻，此是青米。比丘如是思维彼身，自足底而上，由头发而下，皮所包覆，充满种种不净，思维以此身中有毛爪齿皮肉筋骨髓肾心肝肠肠末胃中物食脑胆汁痰脓血汗脂肪泪淋巴液唾液鼻涕关节液尿。如是他安住于身，随观内身；或安住于身，随观外身；或安住于身，随观内外身。他安住于身，随观身法；或安住于身，随观灭法；或安住于身，随观生灭法。若他建立起唯有身的正念，只为了更高的智慧与正念，他以和爱与邪见无所依而住，他以不执着无取蕴世间任何事物。 诸比丘，比丘如是安住于身，随观身体。复次，诸比丘，比丘不论自身何处，或于何种姿势中，于此身中有地界、我界与空界，如熟练的屠夫或其学徒屠宰牛只，并将其肢块后坐在诸比丘，比丘如是于何之事中，以各种界思维此身，以此身中有地界、水界、火界与风界，如是他安住于身，随观内身，或安住于身，随观外身，或安住于身，随观内外身。他安住于身，随观身法，或安住于身，随观灭法，或安住于身，随观生灭法。或他建立其唯有身的正念，如此建立，为了更高的无所依而住，他以不执着无取应世间任何事物。诸比丘，比丘如是安住于身，随观身体。 复次，诸比丘，比丘看见被丢弃于种间的死尸，以死亡一日、二日乃至三日，昏胀、青衣与腐烂，然后他以之反观自身，思维：确实地，我的身体具有相同的本质，却无法避免这样的结果。如是，他安住于身，随观内身，或安住于身，随观外身，或安住于身，随观内外身，观身法，或安住于身，随观灭法，或安住于身，随观生灭法。或他建立起唯有身的正念，如是建立正念，只为了更高的智慧与正念。他以和爱与邪见无所依而住，他以不执着无取应世间任何事物。诸比丘，比丘如是安住于身，随观身体。复次，诸比丘，比丘看见被丢弃于种间的死尸，被乌鸦、老鹰、枯鹰、苍鹭、虎豹、老虎、豺狼，或各种虫类所胆食，然后他以之反观自身，思维：确实地，我的身体具有相同的本质，也将会变成如此，且无法避免这样的结果。如是他安住于身，随观内身，或安住于身，随观外身，或安住于身，随观内外身。他安住于身，随观身法，或安住于身，随观灭法，或安住于身，随观生灭法。或他建立起唯有身的正念，如此简易正念，只为了更高的智慧与正念。 他以赫爱以邪见，无所依而住，他以不自着，无取应世间任何事物。诸比丘，比丘如是安住于身，随观升起。复次，诸比丘，比丘看见被丢弃于冢间的死尸，已变成只剩下一些血肉、一具骸骨，依靠金剑所。然后他以之反观自身，思维确实地，我的身体具有相同的本质，也将会变成如此，且无法避免这样的结果。如是他安住于身，随观内身，或安住于身，随观外身，或安住于身，随观内外身。他安住于身，随观身法，或安住于身，随观灭法，或安住于身，随观生灭法。或他建立起唯有身的正念，如此建立正念，只为了更高的智慧与正念。他以赫爱与邪见，无所依而住，他以不自着，无取应世间任何事物。诸比丘，比丘如是安住于身，随观身体。复次，诸比丘，比丘看见被丢弃于冢间的死尸，已变成一具无肉而且血骸骨，依靠金剑而连接在一起。然后他以之反观自身，思维确实地，我的身体具有相同的本质，也将会变成如此，却无法避免这样的结果。于是他安住一身，随观内身，或安住一身，随观外身，或安住一身，随观内外身。他安住一身，随观身法，或安住一身，随观灭法，或安住一身，随观生灭法。或他建立起唯有身的正念，如此建立正念，只为了更高的智慧与正念。无取应世间任何事物。诸比丘，比丘如是安住于身，随观身体。复次，诸比丘，比丘看见被丢弃于冢间的死尸，已变成无有血肉的骸骨，依靠信见而连接在一起。然后他以之反观自身，思维确实的，我的身体具有相同的本质，也将会变成如此，且无法避免这样的结果。如是他安住于身，随观内身，或安住于身，随观外身，或安住于身，随观内外身。他安住于身，随观身法，或安住于身，随观灭法，或安住于身，随观生灭法。或他建立起唯有身的正念，如此建立正念，只为了更高的智慧与正念。他以赫爱与邪见，无所依而住，他以不自着，无取应世间任何事物。诸比丘，比丘如是安住于身，随观身体。复次，诸比丘，比丘看见被丢弃于冢间的死尸，已变成自数散落的骸骨，这里是手骨，那里是足骨、胫骨，

了之以断除之劫，未来不生起之因。他了之一根，了之法尘，了之原此二者而生起的劫，亦了之未来生起之因，了之以生之劫断除之因，了之以断除之劫未来不生起之因。如是他安住于法，随观内法，或安住于法，随观外法，或安住于法，随观内外法。他安住于法，随观自法， 或安 住于法，随观，随观生灭法， 或 一起唯有法的正念。如此建立正念，只为了更高的智慧与正念。他以和爱与邪见无所依而住，他亦不执着无取蕴世间任何事物。诸比丘，比丘如是安住于法，依六内入处与六外入处随观诸法。 复次，诸比丘，比丘安住于法，随观诸法，既依气觉之随观诸法。又诸比丘，比丘如何安住于法？依气觉之观随观诸法。以此，诸比丘，比丘内心有念觉之出现时，了之内心有念觉之，或内心无念觉之出现时，了之内心无念觉之。他亦了之未生的觉之生起之因，亦了之已生的念觉之学习圆满之因。他内心有责法觉之出现时，了之内心有责法觉之，或内心无责法觉之出现时，了之内心无责法觉之。他亦了之未生的责法觉之生起之因，亦了之已生的责法觉之修习圆满之因。他内心有静静觉之出现时，了之内心有静静觉之，或内心无静静觉之出现时，了之内心无静静觉之。他亦了之生的静静觉之生起之因，亦了之以生的静静觉之修习圆满之因。他内心有喜觉之出现时，了之内心有喜觉之，或内心无喜觉之出现时，了之内心无喜觉之。他亦了之未生的喜觉之生起之因，亦了之已生的喜觉之修习圆满之因。他内心有清暗觉之出现时，了之内心有清暗觉之，或内心无清暗觉之出现时，了之内心无清暗觉之。他亦了之未生的清暗觉之生起之因，亦了之已生的静安觉之修习圆满之因。他内心有定觉之出现时，了之内心有定觉之，或内心无定觉之出现时，了之内心无定觉之。他亦了之未生的定觉之生起之因， 欲了之以生的定觉之及圆满之因，舍觉之出现时了之，内心有舍觉之；或内心无舍觉之出现时了之，内心无舍觉之。开意了之，为生的舍觉之升起之因；欲了之，以生的舍觉之修习圆满之因。如是，他安住于法，随观内法；或安住于法，随观外法；或安住于法，随观内外法。他安住于法，随观身法；或安住于法，随观灭法；或安住于法，随观生灭法。或他建立起唯有法的正念，如此建立正念，只为了更高的智慧与正念。开疑和爱与邪见，无所依而住；开疑不自着，无取应世间任何事物。诸比丘，比丘如是安住于法，依契觉知随观诸法。复次，诸比丘，比丘住于法，随观诸法，即依圣地随观诸法。又诸比丘，比丘如何安住于法，依四圣地随观诸法。以此，诸比丘，比丘如实了之，此是苦；如实了之，只是苦之极；如实了之，只是苦之灭；如实了之，此是导致灭苦之道。复次，诸比丘，何谓苦地？生是苦，老是苦，死是苦，愁悲苦忧恼是苦，怨憎会是苦，爱别离是苦，求不得是苦。简而言之，无取蕴是苦。复次，何谓生？以此道或彼道所属众生之生，诸众生之取生、受生、形成、畜生，诸蕴之显现，诸处之获得。诸比丘，此名为生。复次，诸比丘，何谓老？以此道或彼道所属众生之老，诸众生之衰老，齿落发白，皮皱，寿命日减，诸根衰退。诸比丘，此名为老。复次，诸比丘，何谓死？此道或彼道所属众生之分离与消失，诸众生之破坏、消失、死没，诸命终了，诸运彻理，身体起气。诸比丘，此名为死。复次，诸比丘，何谓愁？因失落此或彼而受苦，因受此或彼的苦事逼迫，或有忧愁、哀戚、内在悲伤、内在悲痛。诸比丘，此名为愁。复次，诸比丘，何谓悲？因失落此或彼而受苦，因受此或彼的苦事逼迫，而有痛、悲戚、叹息、哀号、悲叹。诸比丘，此名为悲。复次，诸比丘，何谓苦？身体的苦，苦与不愉快的感受，由生出所生的痛苦与不愉快的感受。 诸比丘，此名为苦。诸比丘，何谓忧？心的痛苦与不愉快的感受，由意处所生的痛苦与不愉快的感受。诸比丘，此名为忧。复次，诸比丘，何谓恼？因示若此或彼而受苦，因受此或彼的苦事，而有忧恼、苦恼，以及由忧恼、苦恼所生的痛苦。诸比丘，此名为恼。复次，诸比丘，何谓怨憎会苦？一切不如意、厌恶与不愉悦的生尘、香尘、味尘、触尘、法尘，或遇一切心坏而已伤害与不离的如是等聚会同行，心善与交往，此名为怨憎会苦。复次，诸比丘，何谓爱别离苦？一切可意喜爱与愉悦的色尘、声尘、香尘、味尘、触尘、法尘，或欲一切希求幸福、利益、安乐与离苦者，以及父母、兄弟、姐妹、朋友、同事、亲戚、血亲，却不能与之聚会同行，亲善与交往。诸比丘，此名为爱别离苦。复次，诸比丘，何谓求不得苦？受制于身的众生，生起如是欲求，愿我等不受制于身，愿我等不再受身，但这其实无法借由欲求获得。诸比丘，此名为求不得苦。受制于老时，生起如是欲求，愿我等不受制于老，愿我等不再变老，但这其实无法借由欲求获得。诸比丘，此亦名为求不得苦。受制于病时，生如是欲求，愿我等不受制于病，愿我等不再生病，但这其实无法借由欲求获得。诸比丘，此亦名为求不得苦。生起如是欲求，愿我等不受制于死，愿我等不要死亡，但这其实无法借由欲求获得。诸比丘，此亦名为求不得苦。受制于愁悲苦恼时，生起如是欲求，愿我等不受制于愁悲苦忧恼，愿我等不再愁悲苦忧恼，但这其实无法借由获。诸比丘，此亦名为求不得苦。复次，诸比丘，何谓简而言之无取蕴是苦？起即蕴、受取蕴、想取蕴、行取蕴与事取蕴。诸比丘，此即简而言之无取蕴是苦。诸比丘，此名为苦圣地。复次，诸比丘，何谓苦集圣地？即喝爱导致在身，且何喜与贪俱行，到处追求哀乐，即欲爱、有爱、无有爱。复次，诸比丘，此喝爱升起时，于何处升起？住时于何处升起时，皆有可喜与可意者。喝爱即升起， 诸作时即于此处作住。 故是诸比丘，于世间中何者是可喜可易者？于世间中眼根是可喜与可易者，何爱时生起住坐时以此住住着。 凡诸比丘，凡修此四念处达七年者，可得二果之一，于现法证得究竟智。若有余执，则得不还果。 凡论七年，诸比丘，凡修此四念处达六年者，可得二果之一，于现法证得究竟智。若有余执，则得不还果。 凡论六年，诸比丘，凡修此四念处达五年者，可得二果之一，于现法证得究竟智。若有余执，则得不还果。 凡修此四念处达一年者，可得二果之一，于现法证得究竟智。若有余执，则得不还果。 凡论一年，诸比丘，凡修此四念处达七个月者，可得二果之一，于现法证得究竟智。若有余执，则不果。 凡论七个月，诸比丘，凡修此四念处达六个月者，可得二果之一，于现法证得究竟智。若有余执，则得不还果。 凡论六个月，诸比丘，凡修此四念处达五个月者，可得二果之一，于现法证得究竟智，则得不还果。 凡论五个月，凡修此四念处达四个月者，可得二果之一，于现法证得究竟智。若有余执，则得不还果。 凡论四个月，诸比丘，凡修此四念处达三个月者，可得二果之一，于现法证得究竟智。若有余执，则得不还果。 凡论三个月，诸比丘，凡修此四念处达二个月者，可得二果之一，于现法证得究竟智。若有余执，则得不还果。 凡论二个月，诸比丘，凡修此四念处达一个月者，可得二果之一，于现法证得究竟智。若有余执，则得不还果。 凡论一个月，诸比丘，凡修此四念处达半个月者，可得二果之一，于现法证得究竟智。若有余执，则得不还果。 凡论半个月，诸比丘，凡修此四念处达七日者，可得二果之一，于现法证得究竟智。若有余执，则得不还果。 此即如前所述。诸比丘，这是使众生清净，超越愁悲，灭除成就圣道，体证涅槃的唯一道路，即四念处。世尊如是说已，诸比丘心生欢喜， 尽受世尊所说。